海进口野生海参的推荐太火爆了。2169的刘先生直言，现在吃鸡蛋都要吃土鸡蛋，野生鲫鱼卖的贵也会选择野生的，那野生的海参才15块钱一次，想都不用想直接定啊。 8485的赵先生说，这野生海参呢泡发率高，肉质更紧实劲道，加上你们送的泡发杯啊更方便了，我都是一次性泡个好几头放冰箱，随时拿出来就能吃了，下个面条煮个粥放个一头进去，身体营养啊就有保证了。 嗯，你看海参啊多种的营养活性成分一直是受到人们的津津乐道，而推荐给大家的又是地中海纯进口的深海里自然生长的野生海参，纯淡干工艺，全部达到一级品的品质，营养更高，口感更 Q 弹，味道更鲜美，自然是引发轰动，而价格更是亮点，200克一盒40头，全国统一零售价就是1999元。 对， 而本次活动当中，您1999块钱是订购一盒送两盒，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，一共只要199元。 对， 划算的每盒海参啊才666块钱，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，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，每头呢就是15块钱。 嗯， 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，接到通知，20号就是5月20号全面结束，所以想要加订也好，尝试也好，都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今天下单还有惊喜，还要再加送给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。 嗯， 另外额外再赠送给大家的高档夏季凉被，我们也延期送到海参涨价前的最后几天，继续免费赠送2米乘以2米3的规格，柔软亲肤，可以水洗。5月20号起全面上调价格，倒计时最后的一点时间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这气温呢是突然蹿高，好多人适应不了，感冒了，嗓子呢也变得不舒服。 嗯， 你看咱们现在物质条件是比以前大大改善了啊，但是身体却出现了各种问题。 对， 反省一下，咱们是不是把日子过乱了？ 嗯，有意识的保养身体，闲暇之时呢做个海参小米粥，慢慢熬煮，丰富的营养完全渗出，或者呢做个海参豆腐煲，糯糯的，口味鲜美。海参粘多糖、精氨酸、谷氨酸、16种的氨基酸和多种的营养物质一并释放，让我们的身体从内而外的能够有一个改变。 嗯， 这就是食疗的魅力所在。 嗯，没错没错，4007106108 4007106108目前已经是非常火爆了。5159的邵先生是这款野生海参的老顾客了，说马上20号要调价，赶紧多买几盒，这海参是真不错。是的，20号全面结束，本身这1999元订购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进口海参的优惠就已经很到位了。 嗯， 还有将近1000元左右的赠品是免费赠送的，这可不是其他渠道都能够做到的。 是的，现在就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1999元就可以带回家三盒120多头的野生海参了。隔两天吃一头呢，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。那划算到每盒的话，只要666块钱。 嗯， 还要再送大家专业的海参焖烧泡发杯，还有一床可以水洗的2米乘以2米3大床尺寸的夏季凉被，光赠品的价值呢就已经是上千块了。就算您啊不加赠品，每一次吃海参的花费也不过就才15块钱嘛，15块钱能够吃到海底的人参，补充到10多种的氨基酸，丰富的营养，还有非常珍贵的海参素、人参皂带、海参粘多糖等等等等。 嗯，没错，再次提醒各位啊，5月20号这鲜芋仙海参将全面调整价格，这是最后一次享受1999元订购一年装海参的机会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像家里的老人想吃有营养的都赶紧看过来，这是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，全部都是生活在深海里自然生长的，个个都是营养大富翁，15块钱吃一次，这可真不是一般食材的营养能有的。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最后的一分钟了，打进4007106108，花1999元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，再送大家海参焖烧杯，再送您一床可水洗的高档夏季凉被，送客户送长辈，每盒都有1999元的标价。 嗯， 野生海参拿得出手，5月20号全面调价，最后3天的福利价格，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温岭之势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上回书说到，单雄信带寿礼到济南，要给秦母祝寿。中途在大洋山打尖，山下来个骂阵的。单雄信压不住无火，这才带人下山劫道。往对棍一看，叫阵的是个小娃娃，十八九岁，他没有上阵，金城冲过去了。哪知这小娃娃太厉害了，金城举刀刚一砍，也不知道这个小将用的什么招，一下子就把金城的刀给裸过去了，随后刷刷刷连中三枪。枪太快了，金城左躲右闪，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。最后这一枪奔自己太阳穴下，金城吓得急忙哎呀一闪，人是躲过去了。这小将真狠，不依不饶啊，枪尖微微一低，疼扎在马的三叉骨上。这匹马疼稀溜暴叫，一撂蹶子扑通把金城摔在地上。小将手下的人喊了一声，好啊，公子能得太好了，我们给你助威了。单雄信一看可气坏了，这个孩子这么厉害呀、啊！再看金城啊，扫个大红脸爬起来撒腿往回跑，那匹马也被楼兵圈了回来。牛盖想要替金城报仇，单雄信说，弟兄们谁也别去，我会他。单雄信呢心想，我广交朋友，结交天下绿林好汉，好汉不怕出身低呀、啊。尽管拿官府话说，绿林人也很多亡命徒，为什么亡命天涯？他们是没吃没喝，穷的，被恶霸给逼的，官府逼的，才到我这标名挂号注册。可这里有的是人物，只要他们能够安居乐业，也不会折腾。那么这个小孩虽然穿得挺阔，长得挺干净，这么深好本事，要能到绿林里头我这入伙多好啊。嘿，他和老杨林有一个毛病，有爱将之癖，故此强压怒火催马来到近前，二人打个照面。再说那位小将，哎呀嘴撇的，一看这个彪形大汉，哼，是蛤蟆蹦在脚面的，是咬不咬人吓一跳啊！身高过丈，前胸宽，臂膀厚，头戴一顶绛紫色的扎巾，三只软翅朝天，迎门一排绒球，绛紫色的短靠，闪披着绛紫色的铠裳，上绣团花朵朵，往脸上看，呵，大背露头，面似瓜皮，两道朱砂眉直插鬓角，金眼圈黄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，鸭耳毫毛拧着劲儿朝上长，这是头如麦斗，眼似钢铃，磕下一步刚须，手擎大槊，左手举着槊，右手一丝红须。娃娃，你是哪里人士？姓字名谁？ 为何跟我绿林豪杰为仇作对？你说。再看那小孩把嘴一撇，哼，你算盖什么地呀？嗯，问我的名姓，你有什么资格？绿大脑袋，你是哪儿来的？小爷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？单雄信是绿林的总盟主，掌握生杀大权，手下人都仰他鼻息。今天个小孩骂他，把他气的这脸呐都胀得难受。娃娃，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，你因何骂我？嘿嘿嘿，你没资格。要问我，那这么办吧，你留个名吧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告诉我。呀呸，娃娃，你不敢留名姓，你有什么资格问我？是啊，既然这样，那这么办，我要把你给扎了。哎，我就告诉你名姓，你要把我打了呢，我没必要报名，因为我一报名连我爹妈都搭进去，也不值得。你看枪吧。说完扑棱抖枪往上闯。单雄信一看这孩子，哎，也就十八九岁，怎么这么厉害这么狠呢？这长大了可是个危险人。谁家的娃娃呀？谁家的娃娃？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呢。这员小将是秦琼的表弟，他的父亲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，那是罗毅的独生子。是啊，罗毅老来得子，有这么儿子，娇生惯养啊，那真是头上顶着怕下了，口里含着怕化了。从生下那天起，就一帮人围他一个转，说现在独生子大家拿当宝贝儿啊，过去更了不得，管独生子不是今天，历史上就有啊。那这人讲究传宗接代啊，家有万贯，没人情受哪行啊？所以那罗成就惯坏了。再加上这个孩子性高气傲，能耐也好啊。那么他不镇守边陲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按道理，北平王罗毅镇守在北平府，没有皇上调令，不能随便挪动。罗成呢，又是罗毅的唯一的根苗，怎么能叫他随便出来呢？书中暗表，这也跟秦琼有关。今年是秦母六十整寿，他闲着没事啊，就念叨北平府罗毅和罗毅的妻子老王妃秦氏，就跟秦琼说：哎，什么时候啊能叫你姑姑你姑父到这儿来，咱们呢见上一面，我死也瞑目了。秦琼就派人送了封信，想请姑母回家，姑父不可能来。这封信到了之后，罗毅就跟王妃商量怎么办。老王妃说，你是不能私离北平府，我可以去，但是年纪大了，最近这身体也不行了，别给人找麻烦了，算了，就叫咱的儿子成儿去吧。一则让他舅妈看看，给他舅妈送份礼，二来呢叫咱这孩子跟他二哥呀学点本事。罗毅同意，罗毅知道罗成惯坏了，对于外边的世态炎凉他都不懂，那么老在我的家里是小孩，撒出去又不放心，怎么办？得多派人保护啊，这是当爹妈的心理。叫过中军官杜昌，把罗成叫来说明来意。罗成一听乐坏了，好，父王我去。第二天，罗毅升坐延安殿， 说明叫罗成去山东给他舅妈办寿，但不知谁愿意去。手下几员偏将一齐出班，都愿意去。为什么呢？这些棋牌官也好，中军也好，跟秦琼可都有交情啊。想当初秦琼在皂角林误伤人命，被充军发配到太平府，后来这官司了了，大家在一起成天是谈古论今，习文练武，大家佩服秦琼，秦叔宝是好样的。要跟罗成比呀，哎呀，秦琼是金子，罗成这个酸脾气猴脾气太难伺候了。他们都想念秦琼，我们都去。就这样，张公瑾、白显道上池山下池山，尉迟南、尉迟北，毛公遂、李公旦、唐国仁、唐国义，党事人杜叉、史大奈，加上罗成14个人一齐奔山东。哎呀，大家一看太好了，可有机会离开老王爷，我们可随便了。老王爷赏给这些棋牌官每人100两银子，连路费、路上吃吃喝喝、补助费再贺礼钱，大伙一看够了，只要叫我们走一趟就行。就这样准备了很多东西啊，什么土特产，老王妃又准备了簪环首饰，又准备些个银两。随后罗成带着几名将官离开北平，直奔山东而来。前文我讲了，罗成别看岁数小，武艺出众，罗家枪他学全了，在北平府有罗毅管教，不敢造次，一出北平府谁惹得了他呀？那13个人哄他一个人玩啊。所以他琢磨，哎呀，就这么到那儿磕几个头吃顿饭就回来，多没意思，我长这么大也没怎么出来过。哎，几位哥哥，你说这些年我天天练功，天天练功，这枪法我琢磨学得不错，可从没和人家真刀实枪的战上几合，要不然咱们几个打一通。张公瑾说，我的少国公啊，您可别琢磨我们，我们十几个人绑在一起不是对手，你再给我们弄点伤，我们到那儿怎么见秦二哥呀？那我这身上紧的话难受啊。哎呀，您别惹事儿了，咱们速去速归。不不，行不行，上次我听二哥说，现在封山有贼，御灵有道，山上有很多高人，可我不服。我出个主意，你们每到山岭便喊，叫山上的贼下来劫我，我打几仗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哎呀，怕什么？有我呢，我不行，还有你们呢。得得得得，行，听你的。都是年轻人，好热闹。就这么，只要碰见有高山，山上有寨墙有旗，这会儿就喊：嗨，山上强盗听真。谁敢劫我们，我们可带来珠宝了。喊一路也没有劫到的。怎么没人劫呢？山上没有山大王？不是，因为山上的头领都接到单雄信的手令，前往山东给秦母办寿去了，不在山寨，守山的喽啰兵就不敢下山了。一路上也没碰上劫道的，罗成特别扫兴。眼看进了山东境内，离历城县近了，前边有座山，罗成又命人喊：嘿，这回他可碰着了，这是大洋山呢。单雄信领着齐国元、李如彪等人下山来接罗成。你说这不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吗？单雄信是秦琼过命的好朋友，多头之后，罗成是秦琼的表弟，可俩谁不认谁呀？ 罗成伤了金城的战马，金城摔在地上，单雄信挂不住了，这要打一个和尚满四休，催马过来问罗成名姓，罗成不说，单雄信呢也挺犟，你不说我也不说，再说了哪有绿林人劫道报名的呀？单雄信不报名是正常的，罗成呢是怕给他爹惹祸，也没说。单雄信说，小娃娃真乃无礼，嗨，举起丁丁狼牙棒，催动胯下坐骑直奔罗成，但是他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手中的槊没往下砸，因为他觉得罗成还是孩子。单雄信呢心软，罗成心可狠，他噗一抖掌中五勾神飞枪，嘟刷的一下子，这一个枪尖就变成了七个枪头。为什么呢？说明他腕子劲儿大。眼前这七个枪头在单雄信这一晃，单雄信有点慌神了，因为他没有精神准备，轻敌了。嗯，急忙用大槊一挂，结果挂空了，他往外挂的是假枪头，真枪头砰的一声正扎在单雄信的左膀子上，扎得不深，但是破了，血刷就流下来。哎呀，气死我也！他抡槊要打罗成，哪知罗成脸上笑笑呵呵的，他把枪啪一撤，枪头一低，前头把一低，后把一抬，砰，奔着单雄信的小腹扎来。单雄信急忙扭身用槊挡，小斧躲过，在大腿上刺儿又来个小口。怎么来个小口啊？他是诚心耍笑人，也不想往死了扎，他就琢磨，你挺大个子，我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单雄信一辈子也没吃这个亏呀，真急了，哇哇暴叫，二马错蹬之际，单雄信又下狠手。就在这么功夫，罗成反背刷就一枪，眼看枪也落下，单雄信也打中罗成之际，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，震得山林都嗡嗡的，嗨，朴把子，罗殿下快住手。紧跟着一骑战马飞奔而来，这两个人呢武功都不错。单雄信把兵刃收回来，罗成赶紧也收枪，枪交左手，闪目观看，谁呀？光叫罗殿下还认识我？不好，由远而近来了两匹马，谁呀？正是丁烟师、盛天庆。这两个人被单雄信派到济南府找秦琼，问秦琼，我们这几百人安置到什么地方，拿现在话说打前站去了，安排好了回来了。到这儿正巧罗成和单雄信交手，那位说，这么巧啊，哎，无巧不成书啊，要是谁跟谁都不挨着，我这书就没法说了。两个人来到切近，甩凳下了马，给罗成施礼，罗殿下你好你好。哎呀，你们二位怎么打起来呢？您不知道这位谁吧？他一指单雄信，这位就是您表哥的生死好友单雄信上二爷。回头一指罗成，跟单雄信说，二哥，这是秦二哥的亲表弟北平王，书个字说罗毅之子，叫罗成啊。哦，单雄信听这话赶紧挂上兵刃，甩凳下马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心想，冲着秦二哥我也不该和罗成伸手啊，罗成小啊，我不对了。抱拳拱手说，啊， 罗殿下，是某鲁莽了。再看罗成，眼皮没撩，嗯的一声。那位说丁验师盛天庆怎么认识罗成呢？他本来是单雄信的人呢。您听过隋唐演义能知道，当初秦琼被充军发配到太平府，单雄信不放心呢，派丁验师盛天庆在后边跟踪，一直在这保护着。当这官司了了，秦琼二堂认孤亲，跟老罗家成了亲戚。那天秦琼和罗成在一起喝酒吃饭的时候，这两个人过来由秦琼给引荐过，所以罗成认识这俩。要不说呢，这俩人要不进济南呢，也不至于今天有这场误会打起来，这可就结了仇了。罗成冲着丁验师和盛天庆甩凳下了马，点点头，哦，单员外啊，不知者不怪，您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里撑开船，我这给您失礼了。这小伙子你说他坏不坏？一抱拳的意思，一哈腰，想要失大礼。为什么？这件事怪他呀，他又把金城给打了。单雄信以为他要大礼参拜，用手一搀他，哪知道罗成一扭身把单雄信呢给撂到这儿了。单雄信两只手也伸到这儿了，回也回不来，拉也拉不着东西，有点挂不住了，嘿，一跺脚扭头就走了。罗成把嘴一撇，哼，神马东西，走啊。他和张公瑾、白显道等人带着队伍先走了。回头单说单雄信和丁验师等人一直奔历城巷而来。在路上他打听王伯党，听说黄杠被劫，给二哥找麻烦了。你们到底打听没打听出来劫黄杠是谁？不知道。哎，我们听说尤俊达新来一个伙计，能不能是他劫的呢？要是他劫的，这小子太走运太便宜了，他劫得这么痛快还得劫别人。咱不如啊，把给秦老太太送的礼用布蒙起来，假装黄冈，咱们带队伍走小孤山长夜林。如果劫黄杠之人他得了甜头，一定还在那等着来劫我们。单雄信刚才被罗成扎了这两下，心里窝火，虽然上仍要伤也不疼了，不至于落什么残疾，不过也憋气。好，一想到劫黄杠他更觉得窝火。好，咱们夜间行车走小孤山长夜林，给我喊。就听楼斌喊，哎，军队到喽，黄冈来喽，闲人闪开喽。他一喊不要紧，惊动了程咬金，程咬金一摆大斧子要二劫黄冈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。